可能头太大了吧，都戴不上。 好了，今天为什么是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呢？是因为在今天除了要给大家带来很有意思的一些健身的小资讯之外，在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奉上我们上个月就已经进行过的主播私募分享会。 对，因为11月10号那一次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成 功，很成 功，就空前，没有想到那么喜欢我们的东西。我现在不用看镜头，因为咱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目前是一个 是 宕机的状态，但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依然可以在今天在12月10号之前来剁手。为什么说刚才我头大呢？确实每一件带来到现场来低价分享给大家的都是我们主播自己的思想好物，然后很多身边的朋友看完我们的就是物品的清单以后都说，哇，你们真的是 下了血本啊。 对，下血本，然后真的是大头鬼啊，就是那种感觉。 反正现在也看不了视频，其实袁一的头真的是很大了。 不要乱讲好吧， 我们 袁一今天刚刚剪了新发型，很好看，所以大家一会儿也可以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看今天的直播，因为今天我们准备的物品真的是会让你物超所值。 对， 但如果视频直播一直好不了的话， 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不卖了。 那你们先离场吧， 把东西卖给大家是吗？ 真的。 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因为我们982的自己的微店叫做不同的店， 是的， 已经开业了，开门营业。我们今天把所有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全部都上传在了这个微店当中，所以不管你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新浪微博观看我们的节目，还是微信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最终去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982魔力工厂。然后呢，通关密语就是在底部的， 很简单哦， 输入栏输入三个字叫做买买买 买买买买买买买， 真的都是良心好货。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们的直播平台可能暂时还没有修复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当当当当当，女神麻辣烫。 这个自带音效， 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片花都是泽华自己手动播出的。 那你配一个月好不好？ 好，来， 是的。那今天的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呢，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在健身这个事情上，很多人对于吃鸡蛋都是会有一些疑惑的，尤其是一些健身的初学者和小白，他们会 提问。我胆固醇偏高，我就不能吃蛋黄啊。 对啊，但是吃蛋清应该不影响。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条资讯，是告诉大家鸡蛋到底应该怎么吃，以及鸡蛋的一些不同的烹饪方法可能会对它的营养有一些的影响。 是， 比如说鸡蛋在如果它非常熟的话，在80度以上它就会变色，那120度以上它的营养其实就会开始分解了，所以对于它的烹饪方式我们还是需要多多的注意。如果但是鸡蛋的烹饪方式其实无非就是煎炒蒸煮，但是呢，如果作为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蒸蛋和煮蛋是100%可以让你的营养吸收的，是最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你轻微的把它炸一下，嫩炸煎蛋，它的营养是98%，如果是炒鸡蛋是97%，那荷包蛋呢只有92.5%，如果是放在那种大油锅里面把它炸得很老很香很脆，是胖子的话最爱吃的吃法的话，应该就是只有 我怎么一直对应不了这个画面，鸡蛋是怎么给它炸呢？就像炸天妇罗一样。 你们没有吃过那种 炸一圈吗？ 你们没有吃过那种有很多完全把鸡蛋没过去的那种 有 鸡蛋吗？ 像商家卖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把蛋煎成一张饼，先把蛋打碎了以后，然后下油锅煎成一张饼，它的那个油就必须要非常非常多，就像小郭说的一样，让那个油没过鸡蛋，然后才能够把鸡蛋给蓬松起来，它需要有油去把它给做起来，做成鸡蛋糕一样。 难怪我越来越瘦， 你肯定会很爱吃。对，如果是这样炸的话，其实它的成分就只有81.1%了。在日本，很多人都喜欢吃生的鸡蛋。 对，我也想说，我看过很多健身达人的视频，他们都是直接把那个鸡蛋配到大的那种自酿�8酒杯里面，然后直接配8个鸡蛋进去， 咱办公室有人这样做， 直接喝掉，可是会很腥哎，你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吃法吗？ 不能够接受。 这个我主要不能理解是，那他直接喝掉的话，不就等于把蛋黄也是喝下去了吗？八个鸡蛋的话就是8个蛋黄哎。 是啊，很可怕， 完全无法吸收这么高胆固 醇。但是也有一种方法是可以教你把那个蛋黄滤出来，然后只把蛋清放进去。对，但是经过专家的研究，其实你如果生吃鸡蛋，能吸收到的营养只有30%左右 啊，所以反而最低的。 对，所以是最低的，不建议大家来生吃鸡蛋。而且生吃鸡蛋的话，如果不是很新鲜，会有一些细菌到你的体内，反而是不太好的。 对，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在健身或者是不在健身，最好是把吃煮的和蒸的鸡蛋是最最健康的。 提问就是大家吃这个煮鸡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自己年轻人吃的话，就把鸡蛋清吃了嘛，不吃蛋黄嘛。老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吃蛋黄，蛋黄就浪费了。 你为什么这样说人家老人？ 我在 Q 我的老人，有没有 Q 你的老人？然后请问正确的应该只能吃几个蛋黄呢？ 今天刚好准备专家说的 是吧， 正常人一天不能吃超过三个蛋黄，如果你非常吃鸡蛋的话。但是女生因为蛋黄里面首先像刚刚袁一说的胆固醇很高， 对， 其次呢是它其实脂肪也是很多的，所以女生如果你想保持体型的话，一天最多1到2个就已经足够能够来运行你一天需要的营养了。所以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吃，吃三个也是 OK 的，但是不能超过三个了， 这是极限了。 对，吃三个蛋黄的话会对人的身体有一定不好的影响， 而且三个以上你自己会生理上面会有很大的反应。 对，而且 会排出很多很奇怪的气体。 当然如果你是 Superman 或者 Superwoman 的话，你可以随便吃。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运动之后拉伸的重要性。其实是有准备一个很实用的小视频，但是因为我们的系统暂时有问题，所以没有办法放给大家。但是我们三个人平时都有在坚持健身，所以也跟大家聊一聊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在健身之后拉伸有多么的重要。 是， 就像我之前健身之后可能就觉得哎，我哪儿也不酸呀，我为什么要拉伸还那么疼，而且我又是一个身体非常僵硬不太柔软的一个姑娘。 那么是为什么呢？ 对，是因为如果你不拉伸的话，不把你那块肌肉彻底放松的话，首先你的那一块肌肉可能就会变得怎么说 奇怪， 尤其是小腿的话，它可能首先对于你塑形不太好。 我就说袁一的小腿怎么看怎么奇怪。 其次是对于 为什么要 Q 到我？ 对，为什么要 Q 到袁一？袁一可是很认真在拉伸的。 我会偷懒了，但确实拉伸很重要。 对，拉伸很重要，所以大家在健身之后一定要坚持拉伸，不然的话，无论是对你身体的放松以及肌肉的生长，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好。 我觉得女生在拉伸这方面做的是比男生好的，很多男生是举完铁之后。甚至就觉得比较着急啊，然后有什么事儿啊，就完全不做拉伸就回家了。 嗯哼，是的，是这样的。 所以健完身以后拉伸远比健完身以后立刻洗澡来的重要很多倍。 但是提问，这个拉伸到底拉伸多久是合适的？ 我觉得拉伸首先要看你今天练了哪里，比如说有一些动作是专门针对 我练了腹部，结果只拉伸腿部。 对，是专门针对你练的部位的。比如说今天如果只练了背，那你就可以不用拉伸腿，就是针对于你练的部位做针对性拉伸就 OK 了。 嗯， 大概在5分钟左右，其实就已经是足够的了。 嗯 嗯哼，那接下来呢？很想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思路分享会， 但是我们还稍等一下吧。 对，但是我们稍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看到视频了。那如果一会儿各位朋友们想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购买今天这些物品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只要在里面输入买买买这三个字，我们的微店就会蹭了一下蹦出来。 我觉得大家现在可以先来预览一下我们这个物品清单了，就手把手教一下各位。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话，然后你的副驾驶有一个贴心人的话，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在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点击这个加号，然后第二排有一个添加朋友， 一起来 在添加朋友这一栏里面，你不能直接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索，而是要在添加朋友里面选择最底部的公众号。 是的，这也很重要。 要去公众号里面输入的是982，数字的982，魔力工厂这几个字。 是的， 于是你就关注成功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紧接着点进这个公众账号以后，在底部它左边左下角会有一个键盘的那个符号，点击这个键盘符号，在这个输入栏里面输入买买买， 有可能很重 要哦。这三个字说的很慢了， 有可能后面会出来一个什么什么表情之类，你不要点那个表情，就三个中文字买买买发出去，就会有一个链接跳出来，于是你点击这个不同的店。 嗯哼， 这个店就出来了， 是的， 非常有品味的一家微店了。 对，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真正很好的思路， 哇哇哇， 比如说 很想 你有看到吗， 很想为自己未来的女朋友选购一些 比如说有超一线品牌的包包和鞋。 小雨，哎，你带来的 YSL 限量纯印口红13号色已经被买完了 啊？真的吗？ 因为我上直播之前， 真的吗， 之前在微博公布了一下通关密语，结果就被人买掉了。 天哪， 因为你 没有展示， 那支口红居然只卖12块，你早点告诉我呀我的妈呀， 大家是没有看到那个图片，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之所以叫做限量是因为它这个口红的管身上都有 YSL 那个， 对，口红的那个管身上 Limited Edition 就会有一圈一圈的口红印，还是立体的，非常好看， 很漂亮，对， 而且是全新， 是，对。 哎，十二块钱还有什么维多利亚秘密身体乳？ 是的， 这是 让 很多女生很喜欢的。 对，那个身体乳也是全新的， 用完以后就可以变成维多利亚女神，怪。 多少钱？多少钱？12块钱， 只要12块哦。 对。现在我就很替我们就是网友可惜了，网友就看不到我们的图片的展示，但是呢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觉得自己很赚，因为终于没有人可以速度比你们更快的抢下这些东西了。 是的， 嗯哼， 这样吧，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小下，听一小段歌曲，然后也让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的系统调试一下，希望等稍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在视频上面美美的给大家展示一些物品了，也可以让大家购买起来更加方便。不要走开，锁定 FM98.2， 一会儿就见哦，拜拜。 Booty, booty, booty. 的4:19，经过了我们现场直播间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的系统终于可以让你们看到了。我的天，话筒没有开开。所以各位，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更重要的是微信的公众平台，根据我们刚才手把手教各位的方式，找到982魔力工厂，你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的好物。所以我们把镜头给到最闪亮的 CP 组合小雨和泽华。噔噔噔噔， 女士们先生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柜台。 哎，今天穿的背带裤爬格，大家看久了可能会头晕。 头晕不用关系，只用看好的货品就好了。 感觉很像二维码，大家要扫你的衣服才可以。 来来，扫扫扫扫扫。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非常物超所值的一些货品， 是 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一线大牌的品牌的名字。大家以为12块钱就可以拿走，你太天真了。 但是想得美。 但是我们确实有12块钱就可以拿走的物件。 嗯。 那你说咱们是要不要先来介绍12块就可以买走的？ 好，先把客人留下来哈。比如说呢？ 比如说， 一定要这样吗？ 我要来介绍一款，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很好的品牌。 对，这个是小 S， 包括维多利亚，他们都会使用的产后修复的一款产品。 是的，包括在孕期的时候，如果你把它涂在肚子上，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来预防妊娠纹。 哦。 对。效果非常好，因为我 你们如果不要的话，我现在就拿走。 对，我上一次怀孕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妊娠纹，我觉得全程就是靠它。哎， 像我这样的男生就提问一下好了。哎哎哎，这位服务员，你这个要涂多久才可以见效果的呀？ 就是要坚持涂，大概从怀孕的3个月之后涂就可以了。 那我给我太太买上一瓶，这一瓶用完以后它能有效果吗？ 拿走吧，10000块。但是这一瓶其实市场价大概要300， 对，300多，300加，应该400不到，对， 300到400左右。然后今天呢是全新的一罐，我带过来只要12块就可以拿走。 我提个建议啊，小雨，你可以把你那个唱歌的麦拿下了，然后你跟泽华用同一个麦，要不然你的声音就是自带仙气。带肥音， 哎，你 听起来很好讲。 仙女，仙女， 混响吗？ 对，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12块钱，这瓶只要12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你的太太她的这个肚皮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看她的肚皮从此没有纹路哦。 就是如果有没有妊娠纹，像男生有一些身上会有橘皮组织，包括女生也会，就是没有生过孩子也会有那种就橘皮组织和生长纹、肥胖纹的那种，都可以使用这样的东西来让它抚平。 他为什么说我身上有肥胖纹？ 因为你胖啊。 我不要卖了，我走了。 你有没有？ 你是不是身上有？好啦，接下来我跟大家说的这一个呢，是维多利亚秘密的一款身体乳，它也是全新的，然后味道很好闻。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太多介绍，也是今天只要12块就可以拿走。我觉得拿回家用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很方便，而且涂完了之后身上自带香气，变身维密模特。 女孩子可能会好奇，它涂完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那就 买回去就知道啦。 就是你知道，就是 全新的，所以我也没有涂过。 玛丽莲梦露说了，就是我一定要穿着香水入睡。就这样的一款身体乳，它不会像香水那样的刺鼻，然后同时会给你在冬天的时候带来滋润的效果，所以简直就是一举多得。 所以这一款也是12块钱就可以带走吗？ 对， 12块，只要12块。 我们再重复一下进入的途径，大家关注到微信的公众平台982，数字982加魔力工厂4个字，然后在我们的底部的菜单栏呢，输入买3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微店了，在微店里直接下单，会比上一次双十一的时候购买方式更加简单。 数量有限，来晚了就真的没有了哟。 两个月只有一件啊， 每一个单品都是限量，只有一件的。那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呢，也是我从日本背回来的一个女性的维生素，它是每天里面是吃一袋，而且它很贴心，它一包里面就包含了女生每天需要的所有营养，比如说 DHA 啊，比如说一些铁元素啊，乳酸菌啊，只要你吃一袋把它都咽下去就好了，就非常方便，而且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可以随时带在身上，而且这一包也只要12块而已。 到了一定的年纪，头晕、脑胀、身体乏力，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噔噔噔，哎，你们真的，哎，不，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种就是补品类的东西不能够替代药物的效果，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也只是我们自己的私家推荐，而且所有的东西会因人而异的效果，大家不要就太过纠结于这个效果。 对对，它并不是说有什么治疗作用了， 对对对对对， 只是来补充每天人体正常所需的一些营养而已。 所以也是12块钱就可以带走。 对，因为这一包我其实已经吃了很久了，就是 吓死我，我以为你都吃完，然后还拿出来12块钱卖掉。 这一包是全新的，就是这款产品我替大家已经试了很久了，我觉得它是在这一些补充剂当中性价比很高，而且效果又还不错，主要重点是携带非常方便。 嗯，好，这是以上我们带来的三款产品。 12块钱的还有一个在小雨左手边左后方的一个洗漱袋，对， 这个原因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特别方便给大家就是出差的时候外出旅行的时候来使用，就是里面有你在出差洗漱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切东西，什么眼罩啊、拖鞋啊、牙刷呀、 里面还有眼罩和拖鞋呀、 啊， 不是一个空空的袋子， 不是里面都塞满了，对，你一定要把它打开嘛，打开你可能会放不回去， 哇，那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包。 对，这个其实它是有世界旅游协会的一个 logo 的，然后呢包体是那种比较简约的灰色，再配上薄荷绿，其实整个配色也还是挺简约的，里面东西关键是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 对，一个洗漱包， 而且它很柔软，放到箱子里和包里不占位置， 对，不太占地儿，里面梳子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微店里面也会有， 对，只要12块哦， 嗯哼， 出门非常方便。那其实今天我们12块钱的产品就已经介绍完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可以先爆料几款1212的，你们不要小看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的网友的消费能力。 是的， 他们根本就不想听咱们讲12块钱的东西。 好，虽然今天有几款东西我们是卖到了1212，但是这几款东西的原价绝对远远超过了这个价格。 必须的，原价至少得1212.5毛钱。 得了你，咱们在说的时候介绍的时候也顺便讲一下原价好了。 好的， 对。 首先要来重磅预告的这一款是我看图片就非常想拿走的，来自于我们的女神原一的私物。 Dolce & Gabbana的小箱子， 小箱子，哎， 这小印箱真的很流行。 这两年无论各个品牌都非常流行这种小印箱的包，虽然它很小，虽然它装不了什么东西。 对，就是买这种印箱回家，你不要指望它给你装什么东西， 是的， 它就是一个装饰物本身。 是的， 这一款我觉得它因为是黑白波点的，很显气质，同时又是 Dolce & Gabbana 他们家非常典型的就是西西里风，它可以手拎。这个包里面我把它那个背带长肩带给装在盒子里面了，所以打开这个盒子，它是一个小锁扣着这样的一个开关。你 到了年底了，又有很多的时尚 party， 对， 最近很多明星都是背这样的一个小包出席。 是的，让你的时尚感一下就提升上去。而且我觉得这个包虽然小，但是如果你参加一些 party 啊，或者是为了增加时尚度，其实里面放口红啊、粉饼、手机也是完全够的。 手机放不下 ，plus 什么的都放不下， 里面只能放名片。弱弱打开，这是我的名片，考我哟。 对，然后口红和一个粉饼就够了。 要不要报一下原价？ 长肩带在里面，原价应该是4000左右。对，然后现在我拿出来就1212，这个包我从来没有背过，就没有离开过家门。 是的，我近距离看也没有什么使用痕迹，非常新，也没有划痕。 对， 好，说这么多，来吧，小雨走个秀，给大家看一下走秀之后这款包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把肩带拿出来背上，对，一般女生可能就是会把。 你帮我装肩带，我给大家预告一下其他东西。 好的，我们上一段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再介绍一。 好好好，我再来介绍一下下半段，我给大家来展示。再介绍的一双是一个非常爆款的鞋，可以说这双鞋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完全买不到。 对 对， 哇哦，这双鞋我真的很舍不得拿出来分享给大家，这是来自迪奥家的。非常非常大卖的一款限量的鞋子，它是串珠的，每一颗珠子都是手工串上去的。而这双鞋它是运动休闲鞋的鞋底，就它的鞋底软到，哎，镜头给到哪里？镜头要给小雨手上那只鞋，对，它的鞋底穿上脚以后，用网络流行语说就是踩屎感， 很舒服， 对，很软，非常的软。他买的时候当时的价格是8000加， 天哪，所以今天只要1212吗？ 对，就可以带走它， 而且看起来非常新， 鞋码是36.5码到37码，因为是运动鞋，然后编织的那种，所以可以有半码的富裕，具体是几码我不记得，反正36.5码或者37码都可以，没问题。 很棒。 好了，大家可以尽情的抢购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去我们的页面看一下所有的货品的相关信息。 对，我们的进入方式依然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数字的982加上魔力工厂，然后在下面的输入栏呢输入买买买3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店直接去下手抢了。 是的， 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一会儿见喽。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女神小雨走路出来一点都没有大魔的气场、哎、 不，我觉得她就是低调，因为她本来就是本人就是大魔本尊。 好看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在星期一，在12月11号这一天，看似很平淡，但是有我们的陪伴，你们的生活就会过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儿。 哎， 今天现场呢依然带来了很多的主播思想好物，通过12块、122和1212的超值价格分享给各位。观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包括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买买买三个关键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的微店里直接下单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依然交给表演区的小雨和泽华。 大家好，我今天不是帅到令人发指的泽华，而是您的柜台专员泽华。欢迎光临。 那一会儿我们在介绍鞋的时候，你要帮我们亲手上脚试一下哟。 你要贵式服务、哦、 贵式服务哟。 亲手上脚试一下，还说哎，把手放进去能穿进去吗？ 小雨，你把我的包摘下来，你背在身上就以为是你的了吗？ 嗯，我背一会儿吗？难道上节目还没有这个特权吗？是不是很适合我？写着我的名字吧。好了，刚刚呢，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两分钟，我们也是给大家预告了今天的几款1212块的东西，还可以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982魔力工厂搜索，在下面输入买买买，就可以到我们的微店里购买了。 对， 首先呢，就是泽华刚才手里拿的这个非常炫酷的迪奥的鞋，它的原价 非常舍不得的，原价是8000加。对， 天哪！ 然后每一颗珠子都是手工串上去的。 是的， 就是它配长裙，包括露脚踝的裤子，绝对会让你成为人群中最闪亮的那颗星。它的现在的售价是1212，它的尺码是36到37的脚都可以穿这双鞋子。 大家不要错过。 要说一下，有些女生可能身高不够高。这款鞋的高度其实是恰到好处的， 它有一点点小心机在里面，我�觉得。 对， 就算有内增高了是吗？大概有3-5公分的样子。 对，另外呢，就是我现在身上暂时被我霸占的这个 Dolce & Gabbana的小箱子、小印箱， 是的，很好看。 黑白， 无论是我觉得无论是鞋挎还是单肩背都非常美，而且任何季节都适合，大家也是不要错过，适合你出席一些party 啊，还有一些好朋友的聚会啊这样的场合。那接下来呢，要介绍，不如我们来给大家看几款122块的产品，好不 好？ 好 呀，好呀。 122块的产品，首先就是我跟袁一带来的几双鞋。 哇， 这样吧， 这鞋子真的。 先来介绍原因的这一双， 这是 Tory Burch， 美国的一个轻奢品牌、 嗯， 很多小仙女应该都很熟悉这品牌。 是的，超好走。 旁边那人在干嘛？ 你又不是仙女本人。 我芭蕾啊，这芭蕾的时候穿的呀。 为什么是芭蕾？明明是芭蕾，你要被扣钱。 好了，我芭蕾舞的时候穿这个鞋， 没 有段时间非常流行。 它只是叫芭蕾鞋、 啊， 但并不能拿来穿，就是跳芭蕾了。 是的， 嗯， 它其实平时出门日常出门都很方便。首先，它绝对不会磨脚。 这双鞋子36码的，然后原装盒都在。 嗯， 它的颜色本身就是这种金粉的这种颜色，嗯、所以看上去有点旧旧的，但其实就是只穿大概2次的样子。 嗯哼， 这双鞋36码，卖122块钱。 天 哪， 其实我看到鞋底还是算是新的也， 很新。 嗯，122块真的买不了吃亏和上当。哎，接下来这边还有一双原衣准备的高跟鞋。 这双鞋 Store Wiseman 的，我觉得它很舒服的点在于它有、嗯、防水台、 嗯、 大概有2-3公分的防水台，虽然鞋跟是高的，大概有10公分左右，8公分吧，8公分的鞋跟，可是它鞋跟首先是6棱形的那种， 是的， 比较有设计感的， 非常稳， 对，再加上防水台，所以其实穿上去是很舒服的。 嗯哼， 庄鞋的鞋码也是36码， 对， 通身是灰色拼藏蓝色的，嗯，这样比较好搭的百搭的颜色， 拼色很洋气，我觉得 36码，然后原价是4000多块钱，现在只卖122， 只要122块哦。 鞋底很干净， 尺码合适的，真的很干净。如果有尺码合适的朋友们，可以马上抢下这双鞋。 对。 然后其实这双鞋的话，一会儿可以请你们两位当中的某一位来示范一下。 那只能是我了，因为小雨的鞋码比我大2号。 他原因一直在嫌弃我说我脚太大，但其实我也只38号而已啊。 因为有些鞋上脚更加的惊人，我给袁一送过去，袁一会儿可以先试一下。 好好，所以小雨来介绍你的38码的鞋吧。 好的，我来介绍。接下来我带来2双38码的鞋，这一双是一个意大利手工的小众品牌的一双皮鞋，它其实乍看上去会有点像那种，怎么来形容它的形状，会有点像那种木屐鞋。 反正女朋友穿这样的鞋，男朋友千万不要惹她就对了， 就是踹一脚会很疼。 对，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看，之所以是要把它卖掉，是因为可能我的脚，因为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我会有那个大骨头，所以就是叫那个拇指外翻，所以我穿上之后会有点磨脚，不然我真的就把它留下了。这双鞋我只穿过一次，你们看鞋底简直是非常全新，然后原价大概是3000加，现在只卖12块，122块。 远在那边的袁一，你有感觉到他的心在滴血吗？ 我有感觉到 他很疼。哎， 因为这双鞋真的就是很有品味， 你们能看到，能看出它是有质感的。其实 有能看出，就酒红色，这个颜色本身也很好看，再加上它那个系带的设计，其实从鞋面上看很有英伦范儿，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其实很适合穿去荷兰。 我妈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她的脚合适，我要把这双鞋给收下。 你先一手交钱再一手交货。 是的，这双鞋的尺码是38码，我觉得其实37码、37码半的人也可以来买，因为如果稍微宽松一点的话，可能穿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 还有， 稍等啊，我提示一下，这在我们微博账号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像夏小萌，包括像甜干带满虚伪包包，包括很多很多听友哈，他们在新浪微博上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各位如果想要下单的话，一定要去微信去关注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下方输入三个关键字买买买，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店里面去下单，这样整个流程就会很方便啦。 是的， 现在真的是一物难求的状态。好，主播袁一也要开始离开他这个位置，然后稍后换上刚才所卖的那双122块钱的鞋。 哇，很期待。 对， 好，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推荐一双我今天带来的，也是一双38号的鞋。这双鞋是 Jimmy Choo 的一个丝绒的鞋，颜色是藏蓝色。然后它其实 这双如果不是因为鞋码不合适，我就会抢走。 这双很好看，对不对？但是 也很适合年底参加各种 party。 对，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冬天没有勇气来光腿的人，所以我穿这双鞋的机会很少。这双鞋我可能只在办公室里面踩过几下，并没有真的穿出去过，所以鞋底也是很干净的。对啊， 底下的保护膜还在， 然后全新的鞋盒和防尘袋也都在，到时候如果大家买的话也是可以都送给你们。这双鞋只要122块就可以拿走了。它的 现在并看不到，现在只能 看到 你的大头。 这样让导播老师给袁一一个全景好不好？你可以来走几步让大家看一看。 原因说今天这条裤子可能不太适合这个鞋子，但先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效果哈。还是看不太清楚。 镜头调到全景了吗？ 对，请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离得再低一点。 是的， 现在可以看到了，可以把这个裤腿稍微往上抬。 是的，大家如果喜欢原因脚上这双鞋的话， 哎，上脚很好看，哎， 非常好看，而且显得脚很瘦很白， 也有一种很女人的感觉。 对呀，只要122块哟。真的很爱试鞋。好了，所以刚刚这双 Jimmy Choo 的丝绒鞋只要122块就可以把它拿回家了。 是的， 这双鞋是好看的，对不对？ 请问这双鞋从市场上买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大约要，如果在专柜买的话大约要5000左右。 哇，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是的， 几乎就是一双新鞋， 真的是非常划算，完全就是新鞋。 现在原因试的是刚才那双迪奥的那款曾经根本买不到的鞋子。 我不得不说这双鞋如果单看是非常浮夸的，可是穿在原因的脚上我觉得很美耶。 因为原因就是浮夸本身， 我就是一个低调的人啊。这双鞋 双鞋子，因为它是就是因为大家如果熟悉这款这个系列的鞋的话，知道有很多配色，它确实出了一些比较尴尬不好配的颜色，像什么艳粉啊什么的。但是这双因为鞋底是那种天蓝色，鞋面是整个全黑，然后它的串珠都是那种蓝色系的这样的珠子，也没有那种大花啊什么，不是很花哨那个类型，所以很好搭。就搭一些浅色的裙子呀，或者深色的裙子，只要是纯色的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其实搭你现在这条裤子也是 OK 的， 也 OK。我觉得就是不要穿，是你的身上不要穿得太花哨就 OK 了。这双鞋可以衬托整体的搭配， 也是122块钱哟。 不是，这双是1212。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在下面输入买买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店的链接里面来购买了。接下来要推荐的依旧是一款122块钱的产品，也是由我带来的。它是美国这个品牌，可以导播老师可以给我一个放大的镜头的一个美容灯。它的功效非常好，就是你把它插上电之后，它就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营养品的，就是护肤品的吸收。 小雨和泽华正在嘲笑你，是因为你斜挎了这个包，然后这个包的长度因为是我的长度，所以刚好到你的胯的这个位置，然后你在卖东西。 现场是人掌权的， 我非常卖力的在讲解，你们竟然在嘲笑我。 而且真的是购物台。 但是你很美就够了。好，你继续。 本来我还站在旁边，现在完全不用，请继续。 这款美容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网上非常火，它的原价大概是，我记不是很清楚了，大概是也是至少2000加，然后今天只要122块钱，而且用的次数可以说是非常之少。 哎，就是它是那种发射一些各种波段的 光，对， 然后让你 的 皮肤去紧致，去消炎，比如痘痘什么都可以有消炎的作用。 对，之前我买它是因为我的皮肤会长一些痘痘，然后呢抹那些产品，对，抹那些产品就会觉得可能吸收不是特别好，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会经常洗完脸之后用它来照一下，效果确实是还挺明显的。 就像这种照灯这种东西，如果你去美容院的话，单次就得1000多。 是的， 像这个 飞机上经常能够看到旁边有女性的乘客，然后就使用这样的仪器。 嗯哼， 有的时候以为它是那个洗面奶的东西，其实是对皮肤好的一款产品。 是的，所以它只要122块钱，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年底了，男生送给女生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哟。 是，我们再重复一下哦，进入到我们这个抢货的途径很简单，不管你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新浪微博在观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去到微信上面，因为刚才没有视频的镜头，我现在要用这个特写镜头来教你们一下，手把手教你们一下怎么来加入。 嗯、 哎呀，被你们看到了的，这微信的界面 有没有小秘密？ 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点击添加朋友，一定要先选择最下方这个公众号，点进去，然后在这个搜索栏里面你就搜索982，数字的982。魔力工厂 真的是很贴心的主播，哎，手把手的教， 看到没，就是这几个字，然后就会看到下面有这个弹出来咯，你就点进去就好咯。点进去以后，因为我已经输了好几次关键字了，你只要把这个左下角键盘点出来，在这个输入栏里面输入买买买，就会看出弹出这个链接不同的店，点进去你往上滑呀滑呀滑，就会在下方看到我们的主播思想好物的推荐。当然你对于我们982自己一些 logo 的产品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微店里面下单就可以了。 是的， 哎，主播你这个手机很好，哎，我可不可以1212买回家？ 想得美，再见。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简直就是手把手的在给大家送福利。 是的， 那接下来我继续来介绍咯。 好的， 接下来今天我们现场还有一双鞋， 小玉的美容灯被买走了。 哦，真的吗？ 是的， 很棒哎。 对，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来关注我们的私家分享好物。接下来介绍的这双鞋呢，我觉得很好看哎，我不懂为什么原因， 真的很忙哎， 干嘛来卖 不停，这真的是很期待再给大家推荐。 对，我觉得非常好看这双鞋，要不你自己来介绍一下鞋的主人本人。 这双鞋的颜色本身就圣诞红，很适合就是就是天冷的。 是的，而且它是红和粉色的拼色。 对对，然后它是有皮和织物的这样的拼接。这双鞋也是上脚很舒服，37码的 Burberry 的， 原装盒什么的都在。 嗯哼， 买的时候好像是4000多块钱吧，然后 只要122块吗？ 对，122。 天哪， 37码。 这双鞋应该也是没有穿几次了。 如果我的脚小一点的话，我可以把它买走。 对，各位可以去微店直接下单了。这双圣诞红的鞋子，你不管是夏天的时候配短裤穿，还是在天冷的时候配长裤穿， 嗯， 就是瘦脚裤、宽腿裤都可以 hold 得住。 是的， 122哟。 122真的太划算了，可惜我的脚太大。接下来呢，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只剩下， 哎，还有一件衣服 哦，还有一件衣服。对，我先来介绍这件衣服吧。 好的， 我从这边绕过来。 很厉害， 为什么？ 我觉得我都可以穿。 为什么？ 就变成斯巴达300勇士， 就感觉像金钟罩。 你穿不了这件衣服，你穿上就会变成紧身衣。 这件衣服我当时为什么买，其实是高圆圆在哪一部电影里面穿了这件衣服，然后后来 好适合我， 我就去 Major 的那个柜台里面买了，就是那 MAJE 那个品牌 Major 和 Sandra 就齐名的一个， 也很贵的一个 品牌，一个公司的。 嗯哼，他这件衣服是一码的，他们家一码基本上就是165左右，165 160都可以穿。 但是我看稍微有一些宽，其实 M 号的应该也是 OK。 没问题没问题，就他看着从外面看是那种金属质感很重的，他其实是外面在缝的时候有金丝有金线，但是里面我这个衣服每次都是贴身穿的，都不会扎，所以它穿在上身以后不会不舒服。它里面是棉质， 里面是很舒服的材质。 对， 我摸了一下， 外面最外层用了金丝，所以其实冬天穿，在过节的时候穿也挺闪亮的。 我觉得这个衣服配上刚才那个 DNG 的小包是非常合适的， 好看的。 是啊，都很适合我。 迪奥的鞋子 简直贴着我的名字。 过年不用买新衣服了。 对， 所以这件衣服今天也只是卖122块吗？ 对，122。 大家如果了解这个牌子价格的朋友们，可以知道122块是绝对不可能买到他们家任何衣服的。 请问主播自己可以抢购吗？ 可以，你自己去微信下单就可以了。那咱们再过一遍吧，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上架在了我们的微信号。 是的， 982魔力工厂的店里面。还有没？哦，还有一个包， 还有一个包没有介绍，是今天我们最后一个物品了。 嗯哼，来，快，这只包我很想要。 对，这个包是一个， 大家看到售货员现在开始要哭了。 这个包是一个小众品牌的一个包包，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它这个牌子很有特点，就是它所有的包上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很有特色的一个金属拉杆。对，金属杆，它是那个 M2M， 后面那个英文我可能读不太标准， 但是就是了解这个品牌的女生都会认出这个包。 对，是的，而且这我买的这一款呢，它非常实用，它的大小很合适， 而且是那种风琴的那种设计，分好几层。 是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拼色，是酒红色和白色，然后旁边很别致，还有一圈这种橘色的边， 红的走边， 橘色的边，对，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视频当中看质感都很好， 对， 酒红配米白色的包身， 是 的，然后包体侧面的风琴边都由这个红色来勾边。 是的，它里面的包的容量非常大，我觉得咱们女生平时出门用的话完全 OK 了。 很多女生对于归类的物品，她是需要非常纠结的，或者非常仔细的给它分类来存放的。 是的， 所以很多大牌包现在都是流行什么水桶包什么，只有这么一个洞，你所有东西都往里扔，你找的时候得拨弄半天。 嗯， 像这种分成三层的包，虽然看着不大，可是很能装，同时也给你很好的把物品给分类了。 是的，而且它的肩带的长短也是可以调节的，包括原装的防尘带也都还在，可以看出来非常非常的细，没有任何划痕。然后它的原价这款包大概是在10000块左右。 哇哦， 今天只要1212， 你可以去哭了，我允许你。然后给你递一张纸巾，我觉得很心疼。 那我先哭一会儿哦。 高价卖出去。其实这款包真的是男生你可以买给自己女朋友的。 对， 而 这包也是可以手提并且肩背的，有很多种的打开方式。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而且它后面我还要介绍一下，后面还有一个夹层， 这个用Coco Chanel 的话说，这一夹层就是用来装情书的呀。在年底的时候，说不定会收到谁的表白信，然后把它塞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小袋子里面，然后趁人不在的时候打开来好好的看一下。 是的， 这个包就更适合男生买给女朋友了， 然后里面 情书暗暗的放在这一格当中， 3年之后都没有被女朋友发现。 当时就发现，你想多感动啊！立马答应嫁给你。 是的，是的， 是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全部的思想好物了。 好的，我们再让导播老师给我们所有的物品一个全景。给一个全景以后呢，大家可以在今天我们直播结束以后，这个抢购会也依然会持续。 我们会把物品一直上架在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微店当中。 是的， 只要输入买买买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店面里面直接去下单。我们会根据这个地址直接快递到付给你。 但是现在那个身体乳呀 YSL 的限量的唇膏啊，还有 凡售完的你就买不了就对了。 对， 已经没有了。 对，包括那个美容灯什么都已经没有了。 是的。 好吧，请小雨回到他的主播台来。 好的， 怎么样专员小雨，今天卖得开心吗？ 很开心，同时感觉心在不停的滴血， 真的舍不得，是不是？ 真的舍不得。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很多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说，可能有男生说，哎呀，你上个月刚在他们节目抢过东西，你这个月怎么又要抢了？我只想说的是，你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把它买下来呀，不是说钱花光了，而是钱换成另外一种方式，换成一种你喜欢的方式陪伴在你身边啊， 把钱换成了快乐，这是多么难得的。也许你有很多钱可是没有快乐，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花了这笔钱，你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快乐。 而且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物品本身的原价真的是很高，但是我们拿出来就是用很低很低的价格，就是低调让你下巴可以掉下来那种价格，然后分享给 我。敢说这种价格在任何节目里面或者说是在什么特卖会商场里面是真的买不到的，因为已经是不能用亏本来形容了。我们真的是为了， 再说下去可能就不会想要卖了。 真的是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然后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互动，是这样的。 而且真的是良心货，他们这些东西都自己舍不得的。 对，而且我 斗争了很久才拿出， 对，也不会拿出旧的东西来给大家，觉得都是我们精心挑选，觉得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对， 欢迎关注我们的良心铺子。 是在不同的店，这家店里面你们会陆续的收获到很多好东西，包括我们也会决定说在以后每一个月的11号来举办这样的一次分享会，也会有更多类型的东西加入到这个店里面来。 是的，以后的惊喜可能会比今天还要更多更多。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虽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买买买，到我们的微店里面不同的店，然后来购买我们今天的这些产品，然后持续关注，以后还会有一些更精彩的产品上架。 好的，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您接下来即将收听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小雨， 祝大家买买买买的开心，我是泽华， 我是袁一，拜拜 拜拜。Forever, they say.